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即是我觉得篮球会的成绩不嬲都会是好好的，就因为有个宿舍， 有个场地， 有个场地，同时以前练完波朝早有早餐吃，不是餐我早餐，大家凝聚 的 力量很重要，夜晚有饭吃，所以我们练完波我们都不急的， 不需要 扣住， 不需要贪心去哪里， 慢慢不知道贪 心去哪里，多贪 心很多方式费， 人工 费， 人工又高，又贪回伙食费， 没有艰苦，我来多次加盟，这个大世界， 所以篮球会凝聚一班即个团队好紧要。 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方、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 ，OK， 好，今日齐脚啊，咁啊，我哋啊， 唔使睇啦，见到就见到，嚟到就嚟到啊， 系咁，前兴 有缘啊，有缘相会， 即系生意上好。 呢个咩啊？佛系 有缘就先啊， 有缘就见到啦，佛系 ，OK， 有缘见到啦，缘分到就见啊， 即系今日就稍为精神，因为上几个礼拜咧，因为生意好咁啊，即系攰得滞， 系真系好忙，系唔好意思， 即系今日就。生意就平平地，所以精神啲。 唔係 休息日。 咁偏偏今日休息日，嚇咁啊，總之佛系啦，嚇嚟到啊，見到就係見到啦，開心噶啦。 咁我哋佛系天南都喎，點解 開 飯就 講佛啊嘛，講與佛有緣啊， 咁講。 好嗱，阿宋志偉，你係咪有啲嘢要？ 有啊，即係節目預告啊，我哋嗰個即係。开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段广告的，就是我们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由于上个星期呢打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回不到来，那就即是播唔到第即係出唔到第二集街第二集， 就是、 所以第二集咧就係我哋第一集， 鄧柱盛同埋何佳嘅訪談聊天廣播，係啦，咁啊就 聽日出街。是不是聽出街？ 冇錯， 聽出街。 第二輯就聽日，係啦，我啲波又睇完第一輯即刻問：喂，係咪仲有第二輯㗎？幾時播啊？咁樣嚇，咁咧追問啦。 問佢個問個天咯。 嚇！ 咁啊，最耐人尋味就係佢見到你又出另外一輯嘅相啊嘛。係。係咁啊，所以有好多網友咧，即係問又：喂，上個星期冇喎，係喎，咁我係喎，真係。上個禮拜我哋又唔記得講啦，即係呢個因為打風嘅關係。 上個禮拜我啱啱打3號啫嘛， 未 打風再夜啲係8號， 咪咯 打風我知，係 咯，唔知啊嘛，我哋即係係嘛，咁所以咧就原來上個星期咧就係因為咧打風，我哋出唔到第二輯，咁所以咧就係鄧柱盛、何佳咁啊兩位即係中港台。中港台應該有你有語病啊， 港台 即係 兩岸三地， 兩岸三地得， 係兩岸三地實冇錯啊 ，OK， 兩岸三地實冇錯啦，咁啊 代表隊 成員，咁啊即係。看了第一集的聽眾朋友呢就已經即覺得是幾有 趣味， 第二集呢明晚我們就是準時10点又開播 OK， 至於呢 Facebook 上面見到張三宣傳那集呢就留到下個星期了、啊、節目內容呢 我未宣传噶，未讲噶，我就系影我做集邮噶咋， 就系咯，人哋以为你系嘢啦嘛，见出见嘢啦嘛， 冇赶时间冇剩，我就系集邮噶咋， 你唔可以咁样噶嘛，你真系玩侦探小说啊，而家系咪先？咁嗰辑咧将会喺下个星期，咁啊节目内容亦都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咁啊大家咧即系好多时喺睇波嘅节目上面咧听佢把声。咁啊，好少見到佢即係呢個真人嘅，咁、最多就係中場評述啦，嗰兩三分鐘，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 就不要錯過我們這個一代國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 啦。咁我哋啲嘉賓咧就陸續有嚟嘅嚇，咁啊大家就留意住， 拭目以待。 好，咁跟住啦，仲有冇第二樣嘢要預告嘅？你嗰邊？冇係嘛？冇到我 啦，你講啦，你講。 嗱，咁我就講下即係啲升學嘅嘢。咁我哋就喺上個禮拜講咗一啲，即係台灣升學咧，就啲學校咧就陸續開始招生嘅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咧就嗱，咁首先講一個比較係特別啲嘅招生啦，就係、是、國際一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咁一個春季班嘅，咁就係係二月入學嘅，咁就係歡迎咧，就係、是、已經。畢業㗎就是、已經讀完啦，即係可能應即係啱啱畢業啊，或者之前畢業啊，或者係甚至係以前啊會考年代，即係中 form five 嘅嚇會考年代嘅同學啊嘅朋友，咁你話我咁多年，我而家想讀翻書得，而家有機會啦嚇，咁、啊、咧就係、是、歡迎你報名嘅，咁呢個國際暨南大學，咁就大家咧或者如果想。知道啲咩資料就 PM 邊個啊？今次 全部 啦，你啊，梗噶啦， 或者上去上我哋校會總會，即係大家就上 search 下啦，就係、是、台灣各大香港校會總會嘅 Facebook 咧都有寫嘅。咁呢個就大家留意下，就開始報名嘅。 你話個暨南春季招生咁，佢算係下學期啊？ 佢都係第一嘅。 即係第一個下學期咯喎， 係啦。 咩？佢畢業咧？佢畢業係咪同一時間都係五月啊？ 嗱，依個我就 越褪咧， 係咯，你變咗你少咗半年噶嘛，少咗 四年半定點樣嘅？咁總之咧就係話，嗱，譬如佢有就如果你係只係讀到中，即係舊會考年代嗰啲朋友，咁咧你未讀過中六噶嘛？咁佢要你需要咧就補修翻幾科。咁就得噶啦。 哦，即係當係類似呢、這個橋大先修班。 唔係，佢直接係直接係讀噶啦。 我知你唔係讀橋大先修班，但係你直接喺暨南讀。咁但係咧就讀嗰半個學期咧係一啲 唔係正式嘅學分嘅啦，攞正式學分。 正式學分㗎，咁佢咪讀四年，因為三年半，因為四年半。 咁啊，台灣咧就係嗰個係一般係四年制大學啦。咁咧就佢就都係計學分嘅。咁依個咧可能係讀。即係你預當去四年半咯， 因為三年半，一就四年半，因為呢半年就唔知。 嗱，因為因為其實係主要計學分嘅，咁亦都台灣咧，即係 夠學分，要四年畢業啦，三年半都畢業啦，可以係咪？ 而家近依廿年咧就改咗規矩啦，即係我年代咧一定要你收曬分好，就唔該坐夠四年。 坐定， 坐定定啊！咁你大四咧，你仲有 minimum 你收幾多分啊？你無無謂謂收啲唔知咩學分咧，都要坐喺度嘅。 唱歌跳舞跳公舞嗰啲都殺啦。 係啦，咁而家咧改就。咁你可以係早一年畢業嘅， 即係三年， 三年半都得， 三年半係啦。 即係你收夠學分，三年半都可以畢業。 係啊，但係又唔可以話就兩年就走啦，就唔得。OK， 係啦。 咁所以收少咗錢啊，大佬。 一段時間啊，大佬啊， 時間 大家興趣嘅可以留意啊。咁另外啦，就係11月1日開始啊，即係再下個禮拜啦嚇。咁咧就係依個係依個所謂個人申請嘅。嚇！咁依個就係透過海外聯招會報名嘅，上海話報名嘅。咁啊，11月1日開始咧，就係喺網上填表。咁啊，填完表之後咧，就印曬出嚟，就12月咧就開始交表，即係交件嘅。咁大家亦都係留意一下嗰、那個那個交件情況。咁另外即係而家所謂單獨招生咧，好多間校已經開始嘅啦。譬如係暨大啊、實踐啊， 即係呢啲學校都講緊係春季嘅。 唔係，應該就係秋季合出年秋季， 只係暨大啫， 暨大一間 春季啫， 係春季嘅。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咁就真係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可以唔使等咁耐，即係春季啦，即係你二月咧就要可以去到台灣讀書噶啦。 哦，偷報嘅啫係， 唔係偷報，正式申請嘅。 咁你間間係通要係九月先咯，你 一教部批嘅呢個就一定教部批嘅。唔可以自己私下去招生嘅， 佢唔係偷步，不過你學業上面可以 shortcut 到又 係，即係優先， 即係一係讀四年半，一係讀三年半。 嗱，咁同埋咧，亦都係歡迎轉學嘅，即係你香港已經讀緊大專嘅，咁你都可以申請轉學。 係咪同年級轉咧？ 係嚇，咁你可以係即係詳細，你可以就 兩年轉兩年， 係啦係啦，嚇咁你可以睇一睇。 咪留意網頁啦，國立暨南大學， 國際學 是暨南國際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就喺個南投嘅，啊普里，位於普里，好山好水， 係好山好水啦。即係你去日月潭又方便，你上去呢個呢個 青景 山青景又方便， 係啦。咁啊，地學校好大好靚嘅， 即係過往。 啱卡就喺中間啦，如果日月潭同埋呢個， 你上日月潭就半個鐘頭咯，唔使半個鐘頭。 所以你揸住，如果揸電單車就好快啫，兩邊都好近嘅。 你揸電單車就半個鐘頭到日月潭啦，上青景就一個鐘到啦。 差唔多中間嚟啦，係咪？因為你上青景就斜路多嘛。好，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報讀嘅話，就留意一下啦。如果唔明嘅又想知道多啲嘅PM 我又得嚇，咁自己進入去呢、這個。 台灣國大學香港係會總會 Facebook 得 嚇 Facebook 咁或者喺個 海華嗰個教育服務 基金又得嚇，咁喺我嗰個我哋校會總會咁，你可以 PM 又得，即係有問題可以 PM 嘅。 係 啦，咁我哋嘅校友咧就會為你服務。 強權 暨大嘅校友會話俾你點做咧？ 唔係。是校友會總 會，即係我強調，我強調， 我分裂啊！我分裂啊！ 再三次強調，就係、是、去呢一個咧，台灣個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嘅網頁咧，就大家會得知。 朱偉唔使攞稿嚟睇啦，今次。 OK， 好，台灣個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 得， 好，跟住到阿謝公有冇咩宣布？ 冇嘢啦，冇嘢宣布啦， 冇嘢收工啦，走得啦。 收工啦！嗱，咁咧，我唔係一開始咧，我哋講下一單啦，即係都新鮮滾熱辣嘅。係，咁就係呢、這個中共嘅外交官員啊，闖入去呢、這個中華民國駐斐濟群島嘅代表辦事處一個國慶酒會，咁啊引起就即係雙方扭打。嗱，咁啊當然啦，即係我要講雙方扭打就比較公平啲嘅講法。但如果根據台灣的報紙咧，就係呢兩個中共官員咧係打人。 唔單止係台灣嘅，我糾正少少先，係首先係外媒揭發呢件事，跟住咧就即係台灣嘅媒體就跟住出現啦。 外媒係邊間啊？ 我唔記得咗啦。 總之外媒， 總之係外媒啦，即係外國媒體咧就報導咗呢單嘢出嚟，就係話台灣嘅。外交官員他哋叫外交官員，就被人即係被呢個中共嘅外交官員打傷，咁呢個就即係個講法，就 係一個人受傷，一個就腦震盪入咗院啦。 係啦，當時咧， 咁啊當時嗱個報道咧，即係話台方嘅人受傷啫，就冇講話即係大陸嘅人受傷。OK， 咁所以但去到今日發展咧，即係媒體大鋪天蓋地咁樣嘅報道嘅時候咧，就。我哋偉大強國嘅外交部咧，亦都就係話佢哋有人受傷，亦都咧就報案啦，即係要嚴正徹查啦咁樣。嗱呢個咧就佢就話 當時嘅情況係咁噶，就係話即係喺酒會啦，咁咧就呢個中共咧就派人喺門口同佢手啦， 鬼頭鬼腦咁樣喺度望， 唔止望啊，影相 啊， 攞手機出嚟影啊， 跟住冇幾耐就離開咗， 影人大頭相，咁當然啦，啲工作人員喂阿生你做乜嘢啊？你冇咁騷擾我哋啲嘉賓喎、啊，咁樣咁咧就。頭先你講啦，點樣啊？ 嗱，咁個幾鬼頭鬼腦，即係影完一相之後咧，跟住就離開咗，就好快咧，又翻轉頭咧，就要硬闖入呢個酒會會場啦。呢、這個中華民國駐斐濟嘅代表處咧，就喺、是、一間酒店裏邊咧，就係、是、辦一個國慶酒會，視為10月8日啊。咁啊。咁佢哋硬闖入去， 即係企度阻住， 咁又係周圍影相啦，係咪啊？咁所以 企圖破壞一啲， 我哋啲外交人員梗係阻止佢啦。咁啊喺呢個環，即係雙方扭打之下咧，咁就即係我方即係中華民國嘅代表處人員咧就受傷啊。好啦，個問題係點解10月8日發生，而到今日即10月19日， 咁嘅18日 先至 18日， 當18日啦，就當琴日揭發出嚟咧。即係點解事隔10日呢件事先爆出嚟咧？即係我就係想問呢樣嘢啫。 係咁， 呢個就呢、這個即係。這個所謂扭打事件當然即是今日剛才我所講就是爆了出來之後就兩岸的外交部都分別表達抗議啦。咁這個斐濟有些人都問，即是講到斐濟呢亦都有人問斐濟在哪裡來， 南太平洋嗰度 啊，南太平洋嗰度有啲嘢話，喂，唔係菲律賓邊度啊？邊個地方？ 菲律賓再落去，再落去。 正確嘅地方咧就係、 是，即係你個你地球儀咧，或者打開地圖，就菲律賓再落去。 係菲律賓再落去到邊度咧？咁其實咧就喺澳洲嘅 上面， 左上左上方，即係紐西蘭嘅 再上， 係再上少少嗰個一個地方嘅。小島嗰兩個島咧，就兩個由兩個大島咧所組成嘅咁咁啊。 咁如果嗱，大家有心移民喺呢個斐濟咧，就揾我哋宋生啦。 係當然亦都可以啦，宋先生講過啦。咁香港有直航機咧，就可以飛到去嘅。OK， 咁嗰度亦都係英聯邦嘅國家。咁所以即係嗱嗱，由外即係、就是、你俾人哋個感覺嗱，首先就係話外媒嘅報導，就係話強國的外交人員在那裡呢就即出醜了、即你為人家在這裡搞活動，你怎麼去搞搞陣呢？即你不可以說喂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去闖入人家的會場，即我看這些 所以現在不講這些了，現在闖入去了，現在被人揼，即是入了，即你闖在一個私人地方、搗亂在私人地方被人揼，咁你喂，然後你出嚟用，仲即係話俾你聽，喂，我俾人打喎，咁你梗係俾人打啦，大佬，屌你，你入去人哋嗰地方搗亂， 呢個係咪打就唔知啦。咁我嗱即係阿謝公講個主題咧，咁啊，因為就開就坐你半分鐘啦。咁、當時嚟講嗱，大家估計到諗到當時情況，你要闖入嚟，我梗係要擋啦。咁但大家可以想到就不會推不會說出手揼人先的，一定即是用個手擋，即是用個身體，即是你你不要 簡單喂不要 這樣的， 你不要 這樣的，總之就叫 他是啦。但是大家都知道大陸佬那些特別的即是戰狼， 同埋恃住亦都有外交豁免權， 啲戰狼是怎樣 的，我揼柒完你我沒事，你揼柒我就有事。 咁喺大家見到香港啲即係嗰啲咁嘅人員，你知佢知道諗下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噶啦。好，咁啊就即係扭單我就唔相信嘅啦。 嗱、那個問題咧就係、是、第一，即、就、係、是、我想即係問就係、是，即係點解十月八號發生，而十月十八號先至揭發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嗱報紙咁講其實就即係因為喂我哋住呢個斐濟代表處。被人即係俾人哋搗亂個場所，咁係咪應該件事都我哋都搞大佢噶啦？係咪？好啦，唔搞大佢係咪因為受到美即係呢個斐濟當局嘅一啲勸喻？喂，大佬啊，俾面啊，即係佢冚家產啫，你泱泱大國，你唔好同佢計較啊！即係件事唔好爆出嚟，令到我難堪。我相信有嘅，但係個問題，中華民國喺呢件事上邊得到啲咩先？嗱，我可以相，即系我可以承認你非制當局，喂，我唔出聲唔緊要，咁我都要得到啲嘢噶，咪屌你有冇年年俾你嚟搞喎，然後我又唔出聲，出年你又嚟搞，元旦你又搞，我贏，我每一次你都嚟搞，然後我每次都壓人啊，唔得噶嘛，所以喺呢件事方面，點解會十日之後先爆發？呢個第一，第二，究竟喺呢件事裏邊，非制當局俾咗啲咩壓力？即係當時我哋嘅代表處。而呢個壓力，如果我哋承受咗啲壓力，我哋得到啲乜嘢？我想問呢啲啫。 唔係你， 如果乜撚都得唔到嘅話，我點解唔爆？ 仲有一樣嘢，你呢件事件爆咗出嚟之後，即係當然，如果你啞人，我唔知道你得到乜嘢，我唔理你得到啲乜嘢。喂，全世界台北駐某地嘅經濟辦事處每年都喺呢個雙十節嘅期間都會舉辦酒會。有很多地方都是跟你強國 有外交關係，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就直入會場去搗亂呢？ 香港啊，我們剛剛宋卿先去完那個 上個星期 台北辦的酒會，喂，那突然間有兩個大佬闖入來，那又怎樣呢？ 又如何呢？ 他在那裡破壞，那你打不打拆他呢？是不是？那你一樣而已，喂，他仲領我啦，這個地方是他的，他升天是自己的，那我又來又來咯。 所以就是說，即是這件事 件，無天之下莫非黃土，屌，現在我就來了。 不是，這件事件不是一件單一事件來的，即是這樣看，是不是？ 因為你有得非制這樣一件事，喂，其他的，即是我們沒有邦交而得代辦的一些地方，中共都可以這樣闖入來，那你又怎樣先？ 是啊，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強硬的態度去對付這個中共大使館這些吳家產的無理取鬧。係嘛？即係你一定要㗎，否則嘅話，喂屌！我哋其他大部分國家，如果我哋冇邦交，都係有代表處或者台北文化經濟文化辦事處嘅話，佢會辦活動，你啲冚家親又係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然後衝入嚟搗亂嘅話，我揼柒你，然後冇事嘅話，咁佢以後就真係冇事㗎咯喎。 我鑊禮鑊我都嚟噶咯，係嘛？所以民進黨政府咧都要硬起來嘅，唔好成日得把口，點樣反共反共？呢啲環境之下，你咪可以表現到咩？變反共咯。 咁喺呢壇嘢上面啦，咁其實你睇到呢兩日嘅你網路上嘅聲音啦，嗱，都當然。一面到就鬧共產黨，但另一方面，如果呢件事發生在馬英九， 哦，咁啊冚家產咯。 喂，嗱，佢一定是加具啊，即 係派咗中共， 中共親爸爸， 係派咗中共， 啊，派中共親爸爸講埋加呢個字，但係而家網上冇啊，完全唔會話民進黨政府一句不是嘅喎，啊，咁但係佢成日講，喂，你而家俾人炒上心口。你點解唔出聲 咧？你民進黨政府唔係你即係嗱，我作為 嗱，或者而家講，我就講你網路上嗰班人，你香港班社運界點睇件事？ 喂，呢個叫做侵門踏戶啊！成員裏邊嘅話， 點睇呢個台北政府咧？點解呢件事情上面你都相信大家都同情呢個台北政府啊？但係點解咁耐唔出聲咧？嗱，你哋點嘅意見咧？係咪因為即係民進黨都派咗佢哋中共嘅親爸爸咧？ 當然，即係今日喺立法院亦都有即係我哋即係 KMT 嘅一啲嘅立委，包括 幾個都有時代力量啊、民進黨都有發言， 都有發聲， 民進黨自己都有發言，係嘛？即係對呢件事都係話政府太過好似太軟弱喎， 咪咯， 係嘛？你都要硬起來先得㗎。 嗱，當然即係 點解唔硬？ 冇錯啦， 我就問點解 你唔硬咧？ 係咪？ 係嘛？ 簡單啫嘛，點解件事拖咗十日，點解唔硬起上？ 唔係呢個政府你到底無論你。承認中華民國也好，你自己自稱是中華民國台灣，你這個國家 都好，我當你是台灣， 你這個國家，那個國家， 現在這個第別國親門踏戶來你的國慶酒會， 這個尊嚴來的 嘛，我當你不要用中華民國了，屌你，你是第二個國家了， 是，那尊嚴你買了哪裡呢？是吧，你自己都講，你就話中華民國係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咁啊，即係台喺台北，即係我外交部亦都係咁樣發表呢個聲明。是吧，即是大陸當然就話，哎，我喺嗰度咧就係冇呢個所謂外交官嘅官員，呢個即係他方嘅講法。咁站喺你即係中華民國外交部嘅講法就係，哎，中華民國係一個主權嘅國家，我哋嘅即係使館人員喺嗰度辦活動，我哋有呢個乜嘢咁。咁所以呢樣嘢咧係令到冇錯啦，你係令到大家 即係啲蚵仔煎明入 失望噶嘛， 唔明就算啦嚇。即係我哋都講咗咁多噶啦。好啦，我哋講另外一單啦。台南發生懷疑官商勾結，廠商將爐渣染埋農田，長出毒米。市長黃偉哲喊冤。 好啦，咁啊，乜嘢叫爐渣先？ 嗱，爐渣咧係一啲即係煉鐵啊，即係煉鋼。 煉鋼啦，總之係 煉 金屬啦，好多 廢嗰啲渣材。 嚇，即係不論你煉鋼、煉鐵啊，咩都咧，最重要煉金屬。 嗱，咁裏邊咧就含有好多啲個所謂二惡英啊，即係一啲致癌物質啊，即係呢一啲咁嘅渣，呢啲咁嘅爐渣咧就有呢啲咁嘅成分喺度。好啦，咁啊有啲嗱，因為咧。件事咧就係、是、因為以前咧爐渣就可以攞嚟做一啲建築材料嘅，馬英九年代都有嘅。咁後來因為即係嗰個國際嗰個標準越嚟越嚴格之後咧，咁譬如台灣嘅101大廈都有爐渣啲材料喺度嘅。咁後來因為即係國際嘅標準嚴咗之後咧，咁就慢慢地就逐步減少。爐渣應用喺建築材料。 跟正下啦，佢嘅爐渣可以做啲建築材料嘅，咁係唔係全部得嘅？ 唔係全部得 嚇。咁佢一般嚟講咧，就煉鋼啊嗰啲之類啦，就係、是、會生產佢留低六種嘅爐渣，咁只有四種咧就係、是、可以做建築材料啊。咁喺日本嚟講咧，早期都有嘅，後屘日本就全面禁曬，但喺台灣嚟講咧就冇全面。 佢逐年減啦，有啲啊仍然留低咁，但係即而家嚟講，基本上都唔準噶啦。 因為有啲嚟講咧，爐渣咧，你要做個處理過，你先可以做建築材料。如果唔係咧，會中間膨脹啊，咁啊，即係變咗係厚咗啊，嚇咁啊，變咗係 有殼啊，裏邊有殼啊。 係啦，咁但係就要經過一重處理嘅。咁但係因為你個中間個處理嘅過程裏面咧，會產生成本。你話一公噸咧，你要成萬蚊。你嘅成本咧，你先可以將佢轉化做一個係混喺啲沙石裏面做依、這個石屎材料嘅。咁但係好簡單，如果我乜都唔做，我揾人係唔該你，我台清咗去。 嗱好啦，嗱 一千蚊台幣。 嗱個問題而家就係因為當時得咁就好多人就儲埋咗好多呢啲爐渣，或者有啲現有一啲爐渣嘅產生之後咧。 咁佢唔知，因為要處理呢啲嘢咧，都費，即係都好 錢嘅， 好嘥錢嘅。好啦，咁台南市咧有間叫做啊，叫乜鳩嘢公司咧？ 長 咩興啊？屌死啦！ 係呢個長興啊，興香港興。 長咩興啊？有個名嘅 明長興， 係明長興啊！明長興嗱，明長呢間公司咧，咁、那個老細咧就係而家嘅民進黨嘅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啦，即係相等於國民黨嘅中常委啊，即係位階都好高啊，唔係我高係好高。好啦，咁咧佢就將一紮呢啲爐渣咧就掩埋喺四個農田裏邊。 嗯， 好啦，咁啊。因為單嘢咧就梗係犯法啦，係咪？咁啊，所以咧就嗱呢單嘢又唔係國民黨爆出嚟喎，呢單嘢咧係時代力量有一個同國民黨同名同姓嘅一個女立委叫陳淑華、爆出嚟。咁爆出嚟之後咧，咁佢就帶埋啲人去到農地嗰度咧，就攞啲樣本出嚟就驗，一驗就梗係超標啦，超標咗三倍啊！即係幾多幾唔知咩三三百唔知咩 ML 嗰啲我哋唔知啦、總之就超標三倍，咁佢又帶埋即係當時台南市嘅環保局嘅人員一齊去環保局，因為佢當時即係當時啲陳淑華帶咗啲環保人士啦，咁就攞住個儀器一度噶啦，係咪即係攞咗啲泥嘅樣本度一度佢喂超標喎、咁台南市環保局嘅人員就話喂。佢話：嗱，我哋 測試方法唔同。 我哋採樣本唔係咁採嘅，即係你咁樣執啲泥上嚟咧，即係唔啱標準嘅，係啦，唔科學嘅。即係我哋應該有一套唔同嘅標準咧，去攞取啲樣本測出嚟嗰啲數據咧，先至得嘅。所以你咁樣咧就唔得，咁啊開鬧嘢啦，係咪？屌，你做俾我睇咯，係咪？你又唔做俾我睇，然後我做俾你睇，你又話我唔合格。 咁呢單嘢咧，其實咧就係喺年初嘅發生喺學甲呢個地方。咁咧就係、 學甲工業區 啊。咁咧就係當地一個里長去檢舉嘅。咁啊，但係檢舉咧就好似咧大家拖到好耐啦。咁所以而家咧呢個陳呢個時代力量呢個立委咧就出嚟啡啦。咁啊，啡完之後咧，咁啊做少少嘢啦，咁樣。咁但係嗱，依個學甲依單之前咧，其實咧喺兩年前啊，都三年都有啦。喺一個叫做後壁嘅地方咧，後壁依個地方都係台南市內嘅、就係接近喺嘉義嘅交界嘅。咁後壁依笪地方都有發生同樣情況嘅。咁咧同樣就係話嗱，依啲咁嘅所謂爐渣咧，頭先講啦。佢可以轉化做一個係建築材料嘅，咁但係成本$10,000一噸。而家我揾人去倒嘅話咧，揾泥頭車嚟咧$1,000一噸。哦、啊，咁所以大家咧，我寧願啦。 唔係，同埋咧嗱，仲有咧， 我慳咗成本。 就算我俾政府發現，嗱咁啊試過一單嘅喺呢個2000呢個，佢話嗱，如果咧即係咁講，陳淑華就話佢話咧。明長興呢間公司啊，咁樣倒法咧係獲利上億嘅。 嗯， 就算俾你環保局拉到，即係發現到開過一張罰單，罰幾多錢咧？$6,000， 即係抌垃圾。 $6,000， 即係等係過去抌垃圾嘅啫。 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人懷疑咧，喂呢啲係咪即係同呢個因為喂你台南市市長？是黃偉哲嘛，民進黨嘛，咁係咪？哇！屌大佬，佢位高權重，我都唔敢得罪佢。又或者有人懷疑，喂，你係咪官商勾結啊？咁、所以，喂，黃偉哲話：喂，屌，我都未上任呢啲嘢，做嗰時關我咩事先得㗎？係嘛？咁但係你而家賴我，咁好啦，咁佢辯咗兩面之後就話：喂，唔係、佢我睇法例咧，呢啲爐渣係可以埋落去啲農田嗰度，咁啊令到陳淑華就更加火大啦。佢話：屌你有冇搞錯啊？即係你講呢個係。2013-14年馬英九年代就係得，同埋都要經過處理，唔係話屌你求緊期，你揦就一揸你就可以倒落個農田嗰度。佢話你咁樣講，所以咧個報紙上面有一句就話呢個就係黃偉哲你錯了，就咁嚟嘅，下一個標題就係、是、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嗱，我又覺得對會唔會黃偉哲就同呢個明長興打龍通咧？咁我又覺得 未必嘅， 係嘛？即係我覺得個喊冤 都是有啲冤嘅。 但係即係呢件事情咧，呢啲事情咧，一而再，再而三喺呢個台南發生。咁佢喺個台南做父母官啦，即係 咁佢冇制止先得㗎。 咁你應該就要做嘢啦。點解會唔知咧？嗱，咁啲當地里長都嚟檢舉啦。咁點解你唔去嚴查呢啲公司咧？ 佢唔係抌垃圾喎，佢噔噔咁抌落去喎。 咁嗱，繼續有啲咩後繼嗰啲啊？咁我陣間翻嚟下一次再講。